会不能自我，把我断断不能解脱、啊、明明知道没有结果，偏偏一错再错。怎么说，我都不该再回头。每次你都这样承诺，可是从没实现过。只怨我已经爱错，又后悔不能自我，把我断断不能解脱、啊、明明知道没有结果，偏偏一错再错。不管怎么说。